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嗱，睇完撈鬆宣傳帶啊，睇完啦，劉世良加徐少華， 我有聽 啊，咁佢係可以 up 三四個鐘啊， 我冇咁嘅， 我冇咁嘅能力啊，真係。anyway 都要講嘅，就係講一樣嘢，就係嗱，阿馮振超，咁你嚟 AM 730嘅副老總啦，嚇，即係副社長啦， 冇所謂啊，點都一樣啊。 嗱，即係我所認識你咧，就係以前同你其實成日同你鬧交嘅啊，即係我要同你 係咩？ 係啊， 冇我又唔覺得同你鬧交喎。 我咧 邊有鬧交啊？你好少同人鬧交嘅。 嗱 ，anyway 咁啊 你中場大聲啲講嘅啫，我當你係 啊，你真係包容性強。我做監製嘅時候， 我仲記得你第一，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見我其實唔係喺即係DBC 啊， 喺商台嘛？ 唔係， 喺商 喺 Now 啊。 No， 我喺商台。 Now 係第一次，即係我就翻第一日。 啊， 你咧就係last day。 Oh really？ 哦， 當時係做緊一個節目叫《大明大放》，而家都有嘅。咁你咧就提我一樣嘢，就係我咧一定要除衫扭，記唔記得啊？ 係， 即係著 jacket 嘅時候咧，坐喺度咧就要端正啲，除咗衫扭，解開佢。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變咗就好唔莊重啦，我仲記得 嘅。就唔係唔莊重嘅，即係我依啲咧就係雕蟲小技嚟嘅啫，大智大謀就係你嘅。我 唔使講呢啲，嗱黑嘢唔好講啫，我覺得。 嗱講一樣好少嘅嘢咧，你平時見到啲新聞報導員咧，佢咧係一定扣住粒西裝紐嘅。我講男仔 ，OK， 原因就係咧佢要挺，佢挺直條腰咁坐，佢哋受過訓練，咁所以咧就算佢扣住粒紐咧，佢唔會係蹙起嘅。但是做節目是不同的，做節目大家始終有個輕鬆的元素，你坐了一下你自然呢條腰是沒那麼直的。 沒錯， 那我今天一觸起的時候呢你就西裝就有問題了。 你可以今天呢看回我們的老友，我和你老友黃慧倫他今早做這個時事全方位，我就看到他坐得很舒服的位置，挨在那裡，哇，幾偉大，我明天回去坐那位，我試一下這樣坐得不得，不過應該我就不得，因為我肚腩大過他。 是嗎？我不知道， 你回去看他今天穿黃色的個即衛衣裡面，哇，我留意他坐得這麼瀟灑， 舒服，很舒服。我想起啲貓嘆世界喺網上見到貓， 唔 係真係都係 fit 嚟噶，所以佢咁樣坐都冇肚腩噶，我就唔得噶啦已經。 即係 show off， show off 冇肚腩。 係啊，佢最著黃色喎、啊、大佬。 anyway 咧，以前咧喺 intercom 咧，我做監製時候咧，嗌你嗰啲嘢咧，即係十件咧。其實當我做節目主持的時候我十一件都做不到的。 不 是，我不說。你當你做監製的時候，喂，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其實呢就是你以為是應該這樣而已，實際上當你真的坐進去直播室或者現在錄影室啊之類的，你是十件呢，我告訴你，我當年話你的十件嘢咧，我係十一件、十二件都做不到。Very sorry， 係唔好咁講。咁每一個人嗰個崗位唔同啫。 Anyway， 我做做法就係話如果是節目主持的話咧，你坐低咧最好連西裝紐咧就唔好扣 即係我記得咯呢件事啦。 坐起就唔好睇啊。 講起都我諗都有七八年前咯。 唔係六年前到啦，我估落大概六年前啦 嚇。六年前，所以我仲好記得噶。所以你話我對你的印象其實唔係話你俾你鬧嗰啲咯。 哇！你真係識講嘢啦，唔係咧人人都話你人緣好啦。嗱呢、這個阿馮振超有人形容佢啦嚇，就係扮面玲瓏嘅咁呢個 positive 咧。另外一個咧就好似唔係好 positive， 話你吃四方飯嘅。 係 啊，喂，咁你點會？ 唔係喎，啲人話食四方飯，阿陶傑先大養大佬啊，我食到就好啦。 喂，你好似乜嘢派嘅人都即系都啱嘅， 傾到偈 啊啱啊，我啱字系要咁樣 quote 咗佢嘅嚇。喂，咁你即系冇 立場係嘛？ 係咪冇立場？係啦啊！ 嗱，我諗咁嘅，事實上咧，如果你話我做無論我做報紙 或者我做電視節目主持呢，我的角色我自己都比較清楚，就是呢就算我有立場都好呢，我不是很想呢很明顯地去在個節目的過程裏面呢用這種態度呢去跟那些嘉賓去教，即是去大家 去講。當然 我很老實說，其實你都有少少 我自己覺得不是的，因為點解呢，其實我真的得罪很多人。你所謂、你所謂的八面玲瓏呢，其實我又不是很即係覺得是，因為我不是那種即係其實如果譬如我想即係我的節目朝頭早出街啦，就未必咁多人會睇曬嘅。事實上有好多人都係睇一節一節啦。咁但係我好多時同啲嘉賓都幾多即係火花嘅。咁啊，不過老實講，我亦都知道幾時係要收一收嘅。咁同埋就係話有陣時調翻轉頭講啦，喺做時事節目主持嗰個嘅崗位上邊咧，我會都真係覺得其實我哋有時都要抽離少少嘅。咁反而咧，在做一些嘅評論節目咧，譬如我在即係觀台咧，有時一個月都會去一次嘅，就做自由風。咁咧喺嗰度咧，你就會即係聽到我有時有啲即係意見咧，就比較另類啲啦，或者我會即係講多少少自己嘅睇法。我諗因為係事實上，我老實講啊，俾人訪問係好慘嘅事，知唔知啊？訪問人呢通常都是問完個問題我等你點答，然後我逐住下一條㗎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要我去答你嘅問題嘅話呢，我又唔係嗰啲呢好有 planning 呢，譬如你今日嗌我上嚟呢，我又唔會話返屋企即係背定幾咋嘢嚟同你講咁樣，我絕對唔做呢啲嘢，因為一嚟就我冇咁嘅能力啦， 我千祈唔好咁講。 二嚟就係即係忙啊，咁反而我就係、其實我係好開心地就係、譬如我真係同你講返我自己點睇法。因為我覺得呢樣嘢老實講人生匆匆數十載，每件事都要咁計算精準之下先去做咧，其實就即係一向都唔係呢啲懶人嘅做法嚟嘅。而我亦都好老實講，我真係一個好懶嘅人，咁所以咧我就唔做呢啲嘢嘅。 啊，懶嘅人點會跑馬拉松啊？點會跑全馬 啊？呢個係嘅 咋？你啊， 你唔好以為真係嗱，一嚟你頭先開麥on咧，之前你問我有冇做熱身運動啊？我就都好直白答你啦，我就冇乜熱身運動。咁但係當然啦嚇，喺我嘅有際之間嚇，我同你都識嘅人裏邊咧，好多都話跑到去咗我哋呢年紀咧，就整親只腳就唔跑得。 係啊， 係咪先？我哋大家都識啦嚇。即係咁，但係我諗我自己個情況就係咧，我跑之前咧，我通常都行一段路啦。咁就我當就熱咗身㗎啦。咁我又唔會話，即係我有啲朋友真係會嘅，佢哋。臨跑之前咧，佢哋拉筋都拉二十分鐘噶，但我真係冇咁嘅耐性噶嘛。 哦，咁即係話咧，你啲筋骨咧仲係年青，未到呢個退化階段，仲頂得順咯。 嗱，我 touch wood 講，我就由細到大都唔知咩叫抽筋嘅。 哇，咁你好嘢咯，因為長跑咧好容易抽筋。 係啦， 咁所以啲人咧，你見到咧，佢哋做 warm up exercise 咧，做好耐噶，拉得好盡噶。 所以就呢樣嘢係幾有奇怪嘅，即係我就 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大佬，喂！你點可以做到即係話面俱圓？你連我啲咁嘅人都頂得順啊！話俾你聽，頂得順我好少嘅啫。 唔係，我點會頂唔順？嗱，老實講，我都會諗就係企喺你個位置上邊咧，你嘅當時嗰個情況係點解要咁做啦？我成日都會諗啊。譬如你嗰陣時隻腳唔好，咁我就會諗下，你記唔記得我又提議你去睇下咩針灸啊？ 係啊，有啊。 咁我又會即係有時我又知道你 叫我減肥啊，最緊要 係啦，叫我減肥啊！我記得我臨走嗰陣話：喂，阿湛，你真係要減，如果唔係你個醉得咁緊要 啊！ 咁我諗有陣時你做人做事都係即係你睇一睇人哋嗰個立場咧，你就會明白人哋點解要咁做。即係咁，你當你有陣時你無論你面對啲咩人都好啦，咁你即係將心比心嘅啫，即係講得老土啲就咁，所以我好怕去好大嘅計算，我亦都好多時通常你打俾我咧，我任何即係我做得到嘅話，我都就算我即係時間好緊迫啦，其實今日都係啦。 啊，今日都好趕㗎， 我喺中環過嚟，其實都 陣間你仲要翻去睇板㗎。 係啦，咁變咗其實但係譬如你即係我諗，即係做到咪做咯。咁你咁樣樣嘅話，我諗就即係。咁樣嘅處世態度就會穩陣啲嘅，我諗。 唔 係唯有咁講啦。 嗱，穩陣咧就係你識講嘢啫。我叫佢專業啦， 咁我就肯定唔係好專業啦。 再加你嘅智慧啦，啊，去用你嘅智慧去調節咧。不過講開做開你嗰行啦，嗱，你係紙媒啦，你係份呢個免費報紙嘅副社長咧 ，AM730嘅副社長啊。喂，點睇紙媒嗰個前景啊？ 嗱，我自己咁諗嘅。 嗱，分收費嗰啲同埋唔收費嗰啲咧，你又點睇咧？ 嗱，我覺得啦。即係我不怕大膽講，我覺得其實紙媒咧係嗰個形勢唔好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死曬咧？就一定唔會嘅，因為而家咧其實嗰個網媒咧喺香港咧，我都好直白咁老實講，我覺得而家香港嘅網媒大家都係一種即係捱義氣啊，或者唔係一種真係好有呢、這個所謂revenue model 嘅情況下去做嘅。咁呢一種嘅做法咧，其實係只能夠係一種小本式經營。咁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你話網媒能唔能夠即係取代到紙媒咧？我諗喺嗰個嘅經營呢一方面已經唔係好得，因為其實事實上而家好多紙媒都仲養緊幾百人。咁但係無可否認咧，而家啲人咧其實你話佢哋去睇報紙揸住份報紙咧，其實都有點老土啊。是咪？ 後生仔覺得老土咯， 係咯， 我俾後生仔鬧過我啦。喂，而家邊人睇報紙㗎？我話。唔係嘛？你唔睇一定嗱，除咗網上咧係可以睇到之外咧，我哋撈呢行咧，即係我用翻專業兩個字咧，係要有 hard copy 嘅。儘管 hard copy 裏邊嗰啲嘢咧，有五成 or more 咧，你之前嗰日喺呢度已經喺呢度已經係知道曬噶啦。 嗱，我自己覺得咁嘅，紙媒嘅嗰個存在嘅意義咧，係在於咧，其實咧嗰個編輯，如果即係我覺得一份好嘅報紙啊。佢係好貼地嘅，佢好知道個民生嗰個背向係點嘅，或者乜嘢係市民最想睇嘅。其實編輯個功用就係幫市民篩選咗一啲即係所謂冇意義嘅嘢，咁然後擺落份報紙度，然後再透過嗰個排版嘅所謂先後次序啊，邊單做得大，邊單做得細啦，去作為一個咧，即係你個報紙嘅功用就係話將一啲有意義嘅事咧去同市民分析。咁你問我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的報紙呢未來其實那個方向呢如果你是紙媒呢我調回轉來看就是說以後可能一個紙媒你要做得即係所謂要出色的話呢你是需要人家的感覺是覺得那份報紙是很珍貴的才行咯即係報紙不是一個就是說你隨手拿完之後 你就很不珍惜地你會丟掉它的這樣那我覺得這個就變成你長遠下去呢其實就會死的因為你冇價值啊嘛，咁但係如果嗰啲文字本身係有價值，你嘅圖片係有價值，你令到人哋感覺到你嘅排版係使佢可以更加理解個社會個世界咧，呢個係相當重要。因為我覺得網上新聞咧，其實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嘅缺陷啦嚇，我暫時睇就係、是，其實而家首先你講喺嗰個嘅所謂收益方面咧，就基本上就唔係好養得起紙媒嘅嗰個部分噶啦。咁再加上就係話咧，一種圍爐取暖嘅效果咧，就喺 Facebook 裏邊咧，就係即係我覺得發揚光大咗。係，即係你大家睇嘅新聞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咧，只不過睇翻一啲嘅你嘅朋友 share 俾你嘅嘢。咁其實咁你變咗咧，其實你嗰個朋友嘅選擇裏邊咧，就已經咧係表達咗或者代表咗咧你嘅意識形態點樣樣，或者你自己對個社會嘅取態點樣樣，你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咁變咗你嗰個分享 share 嗰啲嘢咧，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嚟噶。咁呢一個你話會唔會令到即係受眾會蠢咗咧？我真係好坦白直白地講，我覺得係會嘅。所以點解啲人話其實撕裂點解咁嚴重咧？近年其實你睇得到嘅，根本上大家去攞嗰個所謂嘅資訊嘅時候咧。你已經在攞嗰下咧，其實 Facebook 已經幫你做了一個嘅分類 篩選。 佢個分類係嚟得很無形無蹤的因為佢係由你配合 Facebook 去做呢一個嘅篩選工作嘅。因為你揀咩朋友同佢做朋友，其實 Facebook 係提供咗個工具，你先係嗰個操盤手。 哦，咁咁講啦，其實咧喺 Facebook so far 咧都有不同立場嘅啲專業啦，係咪啊？即係啲 page 啊。各傳媒都有啦，即係有建制嘅，有非建制嘅，有泛民嘅，有即係本土派，甚至係港獨嘅，都係有嘅。咁你係你自己嘅選擇啦。 咁就係你自己選擇咗嘅時候，你就變咗其他聲音你聽唔到咯。 其實你看到的，不過你信不信另外一件事啫。 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咧，如果你問我，即、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啊手提電話嘅即係呢個 device 未來嗰個嘅即係資訊科技嘅發展咧，係咪能夠取代到即係紙媒嗰個功用咧？我覺得喺呢方面係取代唔到，而且我估計啦，如果你話冇咗第一手嘅新聞編採嗰個工序嘅話咧，係根本上唔會有原始嘅新聞材料喺度。嗱，咁你以後仲用咩 share 咧？ 嗱，呢度咧要分即係分幾個層次去講啦。第一咧，所謂而家我哋睇網上睇個新聞咧，就有唔即係係大嘅紙媒嘅產品嚟嘅啫。即係佢覺得嗱，呢啲都唔緊要，就算聽日我報紙出，我今日出俾你睇啦，幾份嘅主要嘅啦，蘋果啊、明報啊之類啦嚇咁樣啦，啊呢啲，咁呢啲咧係 attach to 呢個主流嘅紙媒，另外一啲咧係同主流嘅紙媒係完全冇關係，佢係 totally 網上嘅。 我覺得咧呢一個又係有少少咧近年咧大家好中意用呢一種嘅二分法嘅， 嗯， 主流媒體一啲咧就係非主流媒體，咁但係你問我其實。嗱，啲人通常咧就會咧將主流咧就將佢比較上去 discredit 咗佢多啲嘅，因為點解咧？通常主流就好似，因為人人都唔想成為主流啊！我發覺而家 係咩？ 人人都想自己係另類啲或者有型啲啊嘛，咁變咗就所謂嘅主流咧，其實大家而家睇得好比較負面嘅，我自己覺得係呢一個名詞或者呢一個嘅所謂呢種咁嘅講法。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又覺得咁嘅。如果你話一個嘅社會裏邊咧，你是要所謂話攞一個最大公因數，或者攞唔係攞一個嘅最大嘅公倍數啦，你好難咧去將自己咧嘅一啲嘅所謂好另類嘅睇法，或者一啲好冷門嘅睇法咧作為一個嘅你嘅最後嗰個嘅邏輯思考嘅一個嘅重心。在咁嘅情況，我覺得係有少少危險啊！因為嗱，我所謂嘅嗰種嘅另類睇法，譬如嗱，我真係覺得其實香港想搞港獨嘅人，我覺得唔多嘅。咁但係因為調翻轉咧，呢一種嘅睇法咧，其實喺一啲嘅即係所謂嘅網上媒體上邊咧，佢哋即係我覺得啦嚇，其實就即係傳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係人都會去撳一撳。在咁嘅情況底下，你變咗咧，其實有多時咧，其實一啲未成氣候或者一啲根本上就喺個社會上面唔係好大嘅 big noise 咧，都好似大家要將佢放到好大。 嗱，其實呢個分析咧喺舊年嘅立法會應該係而家2017年啊嘛，舊年立法會選舉裏邊咧已經係睇到噶啦。咁咧網上嗰個世界咧同埋現實嘅世界咧，其實係有落差嘅。係有好大嘅喺網上咧，即係年青人係比較多啲啦。咁咧就年青人咧就選擇港獨、支持港獨嘅咧，亦都係最多噶啦。咁佢哋喺網上亦都係最活躍嘅一群啦。咁啊，好似做到個勢咧，就係支持港獨嘅係好多嘅。咁而喺 turn out 最後尾投票結果，你發覺咧主流嘅傳統嘅泛民嘅政黨，佢哋唔係輸得咁緊要嘅喎，甚至民主黨攞多咗一席添。 嗱，我印象中咧，其實民主黨咧以前咧喺羅志剛操盤嘅情況下咧，就每屆都輸多一席出去。但係咧呢一屆咧就佢冇操盤咧就多咗一席。所以呢啲有時咧 嗱，我唔係 話佢 EQ 好高咧，我相信啊。但係咧係咪真係即係一個政治操盤好叻嘅人咧？呢、這個就未必。不過我回應翻你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嘅，就係、是、話。其實很多時咧，你因為網上的言論咧，我真係老實講，我自己做緊呢個網台節目，啲人就肯定就覺得我好鬼老土。但係事實上，你喺網上邊嘅一言一行咧，只不過係你平時你唔敢俾人睇到嗰一面啫。但係當你翻翻個現實世界嘅話，你要遵守翻啲社會法則啊，一啲規條嘅話，你就會變翻正常人。 我唔知係咪正常。我唔知道用正常去講，我睇人有好多面嘅，咁有啲人咧中佢唔想咁公開講咯，咁啊喺網上唔使用真名講噶嘛， 冇錯 啊，咁但係anyway 我都要咁講翻啦，無論你贊唔贊成港獨都好啦，我認為係應該係容許討論嘅。 嗱， 依個我絕對是支持。 呢、這個 儘管我認為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香港係冇獨立嘅土壤。冇獨立嘅土壤啊！呢個一件事，但我覺得係應該俾討論嘅。 嗱、我覺得咧個討論呢一個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偽命題嚟嘅。 我覺得無論泛民或者建制都好，在呢件事上面再拖拉落去冇意思，因為事實上香港是言不入罪的嘛。即係我覺得個情況就係咧，好多時咧，無論係建制或者泛民都好咧，成日都將呢件事擺喺個口邊喺度講啊，一邊就話即係討論港獨就冇罪嘅，一邊就話誒呢啲嘢你唔好講啊，唔好講唔好講，我覺得嘥氣根本上。即係你如果呢一件事係真係今日係觸犯咗個法律嘅話咧，其實應該就拉得。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兩家都喺度不斷喺度講咧，就只會令到個社會咧更加紛亂嘅啫。紛亂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有一班人佢可能原本佢都唔係咁alert 呢一件事嘅，到往後咧，其實咧佢係由一個嘅所謂一啲喺政界裏邊或者一啲即係社會上面有發言權嘅人咧嚇，去將件事咧將佢即係所謂放大咗。 咁亦都有啲人大家就刻意放大嘅， 系咯，所以我就覺得嗱， 刻意放大， 唔好中落呢個圈套裏邊 啊。咁我覺得真係冇咁多咯，唔係冇啊，冇咁多。同埋咧，你話討論到中國人身份同埋香港人身份認同嗰個問題咧，其實唔係一個大眾嘅議題嚟嘅，係一個好深嘅議題。 呢個基本上其實嗱， 好深嘅議題嚟嘅。而我睇嘅咧就是、一個，即、就、係、是、我都係睇翻歷史咧，歷史上咧。有獨立有革命咧，必然有三個條件嘅。第一個就叫做血海深仇、，OK。第二個叫做民不聊生。第三個咧叫做周邊戰亂。 咁即係我哋冇啦，呢三個基本動機都。 而家港獨派嘅即係年青人咧，佢話身份認同都係好緊要。我話啱，不過呢個係小圈子討論嚟。蘇花 呢個 蘇花 又係一個圍爐取暖啦。我又係會形容為，因為事實上我自己即係嗰個嘅同後生仔去傾啦，你話其實係咪好多人即係除非個個都呃我啫，咁如果唔係嘅話，我有時去啲學校嗰度傾偈啊，或者 唔可以忽略身份認同呢樣嘢，但係嗰啲咧可能係你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有嘅，但係咧掀起群眾廣泛討論咧，我睇而家未到時候啊。 我覺得我用一個比較真係有少貶詞，就係、是、有少鸚鵡學舌嘅啲人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即係有一定嘅年輕人係，基本上唔係好知你講乜㗎。咁但係佢其實追求嗰種係一種意識形態嘅有形，或者叫做即 係咁啊，任何時候都會 係啦。 幾十年前嘅泛民可能都喺校園裏邊覺得係 fashionable 嗱 fashionable。 你問我點解？ 但係咧，如果呢樣嘢咧係真嘅，佢慢慢咧又變得。將一個潮流咧，係變成咗一個真嘅嘢，真係有用，係 functional， 佢覺得係 work 嘅。咁呢樣嘢咧係從互動好有關係。 我想 中央繼續咁樣高壓落嚟咧，又搞咩國歌法啊？啲人仲擔心。 我啱想講，其實咧， 你咪益咗一班友咯。 調翻轉咧，國歌法嗰度咧，我又係睇得到咧，某程度上其實香港係影響咗內地嘅。調翻轉頭，我自己覺得，因為點解咧？我不相信內地有人會做出即係香港人香港國歌的行為啦，即係喺一個公眾場合裏邊，我印象中我冇乜點聽過有呢啲嘢。暴動示威成日有嘅，嚇你見到嗰啲工廠追工資啊、 維權、 遷拆啊、維權啊嗰啲好多，但係佢哋香港 國歌係狼胎過香港好多倍大陸人啊， 係 啊，即係香港其實 即係佢勇悍啲啦嚇， 佢真係狼胎，因為咧我見過一次講少少啫，啊啲人成日話我打斷你話病，但係 我知 道你唔打啲話聽啊！ 你 得個 節目預咗啦，我同你搶住講，你唔使驚。 喂，大佬有次咧，因為你同咧呢個武警打咧，或者同呢個特警打咧嚇，特警就係公安系統嘅，武警咧就係嘅準軍事化部隊，其實係軍人嚟嘅，不過有個警字嘅啫。哇！大陸嗰啲人啊，係可以俘虜啲警察噶。 嗱， 哇！香港你點做啊？喂，喺大陸你死硬嘅喎，直情將啲警察啊 鎖住了， 鎖住咗㗎，大佬做得出㗎？香港點會發生啊？ 所以其實即係我想講就係、是，譬如國歌法咁咧，我自己個人會覺得呢樣嘢可能你哋係好唔啱，即係我諗有啲人會覺得好唔啱聽啦，就係話某程度上，我諗內地突然間對於國歌法咁重視，要喺內地立法，然後要用附件三再擺落嚟香港，其實。可能是不是香港反而是始作俑者呢？某部分人，我覺得這個大家值得深思去想一想，因為 我想內地和香港之間的互動呢，其實很大程度都還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大家譬如前幾年呢，你看到很多維權的運動呢，他們舉那些、就是、橫額那些呢， 我都聽過他哋其實係對香港嘅嗰種嘅示威模式係有一種嘅即係 憧憬啊！ 佢唔係佢哋淨係學習啊！ 啊 ，OK， 即係嗰啲咁樣點樣整啲華額啊？點樣整啲旗幡啊？嗰啲咁嘅嘢咧 ，copy 啦，係啦。咁所以你話其實我睇翻而家香港個情況咧，其實多多少少都真係有啲咧係互相影響嘅情況。咁而且你頭先講開就係、是，譬如泛民會唔會即係或者建制會唔會對個社會民生有一個唔準確嘅掌握，而令到嗰個民情嘅嗰個對立會即係大咗咧？我覺得係嘅，因為嗱老實講，你譬如講翻之前嘅一地兩檢或者個歌法啊呢一啲嘅議題。其實咧，據我理解嘅泛民咧，其實佢哋嗰個意識形態比較強嘅，咁所以喺呢佢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會係出嚟就係表達咗自己嘅睇法先，反對先。咁但係往後其實佢哋有冇落區聽翻一啲嘅意見咧？有冇即係喺社會上面吸納翻一啲聲音咧？嗱，我覺得而家係好兩極嘅喺即係呢個一地兩檢上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你那个撕裂呢我自己看呢就很担心就是说呢如果两派都是意识形态先行而不是以那个那件事以事论事的话呢这个呢就很容易走入一个呢即是永远都是对立的局面里面咯。那我有些担心就是说其实香港这种的状况呢我暂时看不到那个出路在哪里。因为所谓的中间派其实不是一个主流嚟嘅，仍然都 你認為有空間。 就算真係主，就算即係中間派佢攞到啲票都好啦嚇。佢哋去到投票嘅時候，或者去到即係表達俾傳媒知佢哋嘅睇法嘅時候咧，都要站邊嘅，即係都要企翻自己嗰邊。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其實係有啲擔心啊。有好多嘢未必一定係 冇中間派嘅， 係啦， 個環境係冇得生存。嗱，你講咗兩種嗱，最簡單嘅分啦，係建制派同埋非建制派啦。儘管非建制派裏邊個光譜係好闊嘅嚇。OK， 有大中華至到依個港獨啦嚇，其實你講少咗個 player 就係北京，北京，我覺得北京太強硬啦，你係俾咗空間你嗰啲講，咁啊香港嗰啲接嗰啲極端嗰啲咪同你鬥強硬嘛，你話唔俾香嘛，講明唔俾香國歌噶啦嘛，我係要香，睇你點， 所以 你鎖我咩？嗱， 點解最後講就係話，其實呢一種嘅所謂兩者之間嗰個互動咧？又是怎樣去平息呢我自己又是即比較擔心的因為如果你看得到現在的形勢我覺得歷史呢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的而習近平由2012執政到現在你現在看下覺得一些事情是很大是大非或者覺得他很強硬這個我不反對我即不否定你的 說法依你個人意見、 但是呢我會睇就係話，你如果從成個歷史嗰個嘅長嗰、那個長度去睇咧，其實呢一個可能只係一刻間幾年之間發生嘅事。究竟作為一個從政嘅人，你要點樣樣去分析你自己嗰個嘅，即係喺個社會上邊嘅功用啊？係咪就係呢幾年或者佢哋呢幾個動作，所謂嘅互相嘅嗰個對壘就係、是？一個即係你死我活咧，我覺得呢個相當值得大家去諗，因為事實上我覺得其實對於歷史，大家好似好多時都會用一兩件事就去概括咗，去大定咗自己嘅睇法。正如其實我覺得政府都有一件好蠢嘅事，前一排做咗，就係呢一個嘅即係中史裏邊咧，將唔將呢一個六四事件擺落去啦？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啦。其實如果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果不過50年的話其實你都很難有一個即係成為即係有一個好好大的研究價值啊！喺大學裏邊，即係喺一個比較 academic 嗰個嘅環境裏邊，因為佢事實上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沉澱嘅，令到嗰件事嘅各方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同意見咧，都係可以即係集合，然之後咧先至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嘅一個分析嘅方法。咁但係我見到譬如教育局嘅官員咧出嚟話，唔擺呢一個嘅六七暴動啊，唔擺六四嘅時候咧，佢嘅解釋你記唔記得係點啊？ 因為靠記憶嘅嘢唔準確啊嘛， 同埋佢話呢啲喺一個長長嘅歷史裏邊嚟講咧， 雞毛蒜皮啊， 係啊，雞毛蒜皮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嗱，呢、這個就係你睇得到咧，其實我哋嘅官員，其實頭先我咁答，我覺得起碼。 都會正常啲，因為你唔夠五十年，你就未必一定係一個好。 但 係 都 係 debatable 啦，你咁樣講都係 debatable 啦。你繼續先啊。 個問題係在於就係話嗱，我講嘅當然唔係一定啱嘅，確實係。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如果我係一個教育局嘅官員，你真係入過政府嘅話，你會知道咧。其實你面對傳媒啊，或者你以前面你去立法會嘅話咧，一個政務官咧，佢都需要問自己好大量嘅問題，然後諗下點答。咁其實六七、六四呢啲，你遇到你。應該作為一個官員係知道人哋一定會問你㗎啦， 即係有 standard model answer， 一定有啊。但係好明顯地，佢呢次我覺得冇啊。 嗱，梁元生咧，我就識得佢嘅。啊，若干年前都訪問過佢，我覺得佢咧當時咧係好有 sense 嘅人，因為佢係歷史專家嚟㗎嘛。我就好奇怪當日咧佢嗰個答案咧就話，即係單憑口述咧嗰啲單憑回憶記憶咧就唔可以教嘅之類。我覺得冇可能答得咁冇 sense 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就咁睇咯。一個人入咗去建制派裏邊咧，個命運咧已經唔喺自己手中，變咗咧就語無倫次。包括雷鼎明咁，我話叫雞啊，即係嫖妓啊，都係大陸咧先進過香港，因為可以用電子付費。咁咧就證明大陸先進咗香港，哇！真係好垃圾。雷鼎明，我做過佢嘅節目嘅監製啊，佢係當年咧我都記得，哇！甚至幾 admire 一個人，哇！好有 sense， 講嘢咧好淡定。哇！點解會噏啲咁嘅嘢？而家入咗去建制裏邊， 我只能夠講啦嚇，即係有失身份啦。講完 語無啦， 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哋講翻頭先歷史嗰度啦，我覺得就係話咧，其實我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帶領香港去行的人，他一定需要想清楚嘅，就係話究竟香港在而家呢一種咁嘅夾縫之中嗰個位置上邊，你點樣樣可以令到呢度嘅人生活得開心、快樂、平安？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終極目標嚟。咁而在我覺得咧，而家我唔敢講話，即係佢哋做得好差。但是我都會有一個擔心，就是話咧，其實我覺得他哋有啲亂章啊。譬如講到房屋問題，好簡單啦，初頭就成立一個委員會，咁就話要進行大辯論。但係講講下，佢突然間就喺明報嗰度講咗話80万个就封頂啦，呢個公屋。咁我覺得點解會咁多即係唔同嘅 message 會出咗嚟，而係面對同一個嘅所謂房屋供應嘅問題嘅咧？咁我諗呢一啲咧就係話其實我諗。作為一個即係管治者啦，或者即係政治人物啦，我諗呢一啲嘢咧都需要係即係如果你要對歷史負責咧，你一定就要對自己嘅言行負責咯。即係好似 開始有 你頭先嗰句説話， 嗯， 即係我都只能夠嗱，我答咗你噶啦， 嗯， 你講雷鼎明嗰樣嘢，我就覺得佢基本上其實佢嗰句嘅説話嗰、那個，你話係咪錯咧？可能不是錯的，因為我冇呢個經驗，所以我不能評佢錯。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大教授的身份，你是不是要用到一個咁嘅比喻咧？咁呢個就梗係比喻不倫啦。 啊，即係咁，有好多咧嘅 example 咧，大陸咧喺電子科技方面咧，喺 IT 方面比香港先進嘅。 嗱， 你係唔需要先，唔需要 quote 呢個 example。 我即 係 講一個俾你聽。 如果都係真嘅話，我加上。 嗱，我講一個真嘅啦，就係你答華係好咧。佢有一張飛俾你嘅，嗰張飛咧就有曬你嘅嗰啲嘅個人資料裏邊啦， 回鄉證啊嗰啲咁啦。 咁你啲以為好先進啦，其實唔係啊！我想話俾你知，仲有下一步，就係話如果你想，因為咧內地我諗咧，因為佢哋出差多，咁咧佢需要嗰張攞張飛翻去咧就報銷嗰個嘅交通費。咁咧你只要喺你落車嗰站咧，再攞嗰張飛嘟多下，就會出一張另外一張飛俾你。嗰張飛咧就冇你嘅。個人資料喺度。 哦 ，OK。 咁你話呢個咪先進過香港？ 係。咁佢 IT 方面咧，嗱呢個大陸咧就好睇準一樣嘢嘅。咁咧佢認為咧美國之所以成為領而家 so far 都係領導性嘅國家咧，有三樣嘢係全世界都領先。第一樣嘢叫太空科技，無可置疑咧，1969年已經登陸到月球啦嚇。咁第二咧就是、航空嘅科技 ，OK， 美國出嘅民航機啊、飛機咧係一流嘅，最主要係引擎一流。 全世界三間引擎公司咧，飛機引擎公司咧，兩間係美國，第三間就係英國，叫做勞斯萊斯。 波音啦、 啊，波音嗰個咧就波音機咧，佢有時用通用嘅引擎，有時咧係用呢個勞斯萊斯引擎 ，depending on 個客嘅要求。OK， 咁講第三叫 IT， 美國三樣嘢都領先嘅，中共係睇得好準，佢就朝呢個方向行。佢 IT 咧個成本咧需要個 infrastructure 唔係咁大，所以呢度係追得好緊嘅，追得好緊嘅。 嗱，即係阿湛，我打叉少少啦嚇。 嗯。 即係你講到呢一度咧，我又係有啲睇法嘅，就係、是、其實點解話歷史要睇長啲咧？你如果覺得資本主義同埋呢一個社會主義究竟邊一個比較好咧？咁你話如果你係活在2000年之前嘅嗰一代人咧，應該都係資本主義好啦，係咪？即係因為社會主義確實，即係嗰啲國家都唔係好精神啊，所謂即係嗰個民生啊，或者嗰個嘅即係社會發展啊，都落後咗。咁但係如果你係2000年後嗰一代人咧嚇，你就會睇得到就係話社會主義嘅中國突然間，哇點會起飛咗上嚟嘅咧？ 哦， 點解 GDP 會咁高嘅咧？咁我只能夠講一樣嘢就係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咁因為其實咧好大程度係資本主義嘅即係為首嘅一個所謂西方嘅社會咧，喺上世紀咧，佢哋嗰個嘅人力資源，所有嗰個嘅人力嗰個嘅紅利咧，係爆發咗出嚟。咁但係經過咗幾十年之後咧，其實佢嗰個社會發達啦，或者嗰個嘅社會嗰個福利主義抬頭啦，呢一啲咧係令佢有一啲稍為衰皮嘅現象。咁調翻轉啦，因為社會主義嘅中國或者俄羅斯啦嚇，佢哋喺上世紀嘅一種嘅所謂壓抑咧。是調翻轉咧，係令到佢嗰個人力資源啊、人口紅利咧呢一啲咧，係去到而家先爆發出嚟啊嘛。咁所以其實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係冇講錯啊。而且 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睇法啦。 即係睇歷史，我覺得有時就係要你睇長啲嘅話咧，你就會發覺有好多時好多嘢，你真係唔可以用一個所謂常理去推測、去推斷到。如果係能夠用常理去推測嘅社會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奇怪嘅社會，因為事實上人係比較複雜，唔係跟常理去發牌嘅好多時係。 咁講，你尊重你嗰個分析啦，不過咧只係其中一部分。 唔使尊重你，你即刻鬧咁多。 哇，孤星咧就唔可以成星座嘅。OK， 你頭先講嘅人口紅利咧，中國大陸已經係一路消失緊㗎啦。 係啊，所以而家咪去咗 俄羅斯咧， 柬埔寨啊，去咗越南咯、啊。 俄羅斯係從來都冇過人口紅利呢樣嘢幾十年。咁仲有中國之所以崛起咧，我睇有兩件事好緊要嘅。第一件事就2001年咧，嗰年佢入咗世貿 WTO， 令到佢咧嘅出口咧再唔需要俾美國佬年年咁樣限制、嗯。而第二件事喺同一年發生911事件，9月11日。嗰、那個即係兩架飛機撞落去呢、這個 西 貿嘅咧，美國需要中國嘅支持去反恐，而美國都無暇去理中國，所以中國係有一個喘息嘅機會，係成為喺過去十幾年係突飛猛進嘅。咁你話 我唔否定你嗰啲原因嘅話， 但係你話係咪大陸係仲係社會主義咧？這個真係完全咧，但係睇下你點樣啦。 係啊， 中國特色主義，即係喺好多人眼中，佢係國家資本主義嚟嘅啫。係 啊， 中國 唔係我 第一就冇共產，第一就冇共產主義。啊，而家咧係執翻共產黨啫，就冇共產主義。你睇下嗱，啱啱前日就係10月革命100周年啊嘛，俄羅斯同埋中國，你見阿普京同埋習近平有冇出席過紀念？呢、這個十月革命100周年活動啊，唔見咗人咧，對唔住，唔見咗人。佢係有小規模嘅嗰嗰個紀念活動啊，即係大陸啊。其實根本咧，官方嘅傳媒嘅大陸係冇非官方傳媒係好少提嘅十月革命，因為你根本唔可以同佢比。你講已經完全係偏離曬，有搞笑啊！即係大嘢咧，我唔識啊，阿馮振超；小嘢咧，我睇下有時就知啊。咁啊，前日。睇下咧，紅牆又有閱兵喎、 嗯， 普京唔見人嘅喎。 我諗咧，嗱、這、呢個咧，我有留意㗎、 啊。普京唔見咗人。 我睇法咧，其實同你有少少似嘅，就係、是、咧，其實喺而家呢個嘅環境裏邊咧，無論普京或者習近平都好咧，喺呢一喺對於以前嘅共產黨歷史咧，喺蘇俄共產黨歷史又好，或者中國共產黨歷史都好，佢哋嗰個嘅，我又唔可以話即係。 老實啲講啦嚇，就係佢哋其實嘅信仰喺度，但係佢哋嘅意識形態改變咗，佢哋嘅所謂一啲嘅要膜拜嘅人物亦都唔同咗噶啦。 嗯， 嚇，即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就明噶啦，其實。 啊， 基本上 即係角色唔同啦， 脱離咗噶啦，已經。 即係角。 調翻轉頭，其實中國共產黨係邊個成立嘅？佢哋從來唔會將嗰人擺嗰出上去人民去呢一個嘅人民大會堂噶嘛？ 嗱，你可以話咧係務實咯，佢唔講咯，但係咁啊。 但係掛毛澤東張相喎、 啊。而家係毛澤東嘛？毛澤東喺一大裏邊係書記嚟嘅啫， 就係、是、 咯 ，take minutes 嗰個咋。 所以就話究竟嗱，你話即係以前嘅真係中國共產黨嘅創始人啊， 嗯， 嗰一班你有冇印象邊幾個？ 哦，有阿咩嘅古博啊，系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咁嘅话咧，其实你就睇得到佢哋系有一个嘅已经拣选咗嘅一种膜拜对象喺度。所以你头先讲嗰个咧，其实我都唔否定嘅，就系、是、话究竟佢系咪仲系社会主义？咁当然唔系啦，佢都改咗名啦，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啦。 哦，咁啊呢个即系佢嘅 define 啦，出边就唔系咁睇啦。嗱，仲有少时间咧，因为我知道你仲要翻去再做嘢。喂，你？點睇咧？就係呢個你哋免費報紙個前景。 我諗咧就前景咧，事實上係難做嘅，真係好難做的。 我見你哋都已經好你間做得好進取噶咯喎。嗱，你揾埋曾玉成幫你幫手喎，又得閒拍下片教下啲字點寫喎，又日歌 啦。唔做唔得啊嘛，大佬。 係，我哋成日都 share 啦。曾玉成嗰個係好多人 嘅。唔做唔得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 multimedia 嚟㗎啦。 我覺得確實咧。而家嗰個狀態就係咧，作為一間傳媒、一間報館咧，你一定要有呢一啲 element 喺度噶啦。 嗯， 你唔可以冇呢一種咁嘅即係所謂提供，即係唔提供呢一啲服務。咁而且呢啲服務咧，可能咧喺往後我哋嗰個嘅所謂收入比例裏邊咧會提高。咁而家其實嗰個網上嘅收入嘅比例咧，我諗我哋嚟講咧，我諗一成到啦。咁係事實上係唔理想噶。咁我哋亦都覺得係，我哋知點解嘅個原因就係話，確實我哋起步比較遲，而且咧免費報紙做網上嘅一個資訊提供者咧，都係比較難，因為我哋份報紙本身就係免費。係呢一個咧，其實咧你又要睇翻就係其實 即係好難收人錢咯。 香港嘅收費報紙其實係一個好唔理性嘅行為嚟噶。點解我咁講咧？你如果你想起身睇一份《蘋果日報》，你會落街買啊，俾$7啦。 是八蚊， 八蚊啦， 啊，有部分是$7啦，你行遠啲可能 係你就咁起身，你打開個手機方便咧，你呢件事本身就已經違反咗呢一個 理性選擇、 資本主義嘅第一嗰個嘅規律啦，係嘛？你根本上件事都唔係一個理性嘅一個消費嚟噶嘛。 啊，《蘋果日報》高層完全知道。 唔係嗱，我諗一件事唔係淨係蘋果嘅，其實即係其他嘅收費報紙喺網上面而家都係提供嘅一啲免費資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收免費報紙喺網上提供資訊嗰個嘅價值係低咗嘅，係呢一樣嘢我哋係要面對嘅。咁但係我諗就係話都冇辦法嘅，因為事實上市場係殘酷嘅，你唔能夠話叫人哋收費報就要網上都收費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確實我哋係面對緊咁嘅環境。 其實香港仲未習慣係喺。俾錢網上去睇資訊咯，未習慣香港嘅。 我又唔係咁睇嘅，其實老實講。 啊，咁除非你做到即係《紐約時報》咁高水平啦，未咁啊，未有加，未有耐啊，大佬。 嗱，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就係互為影響嘅。如果你份報紙能夠喺網上版都收到錢嘅話咧，可能你又可以請到一啲更加好嘅人去將個報紙內容更加提升咧。咁好過成日見到好多錯字啊，係咪啊？即係我唔講邊份啦。即係我自己睇就係咧，其實而家個市場環境係比較畸形，咁所以我哋係好難做。 誒，同埋一個好殘酷嘅過渡期啊，係非常之 殘酷。咁呢個我又覺得未必一定係過渡期喎，我覺得可能長遠都係咁。 啊，咁我唔知啊，因為萬事總有終結嘅。而家咁嘅局面咧，就係大家都辛苦咯，好多人都辛苦。 所以我諗就係話，其實我哋變咗喺咁嘅形勢底下咧，我哋要提供多啲一啲譬如拍攝啊、video 啊、一啲其他嘅 interactive 嘅嘢去俾讀者。咁呢一樣我哋係其實做緊嘅新嘅嘢咯。咁因為我哋如果淨係靠我哋網上內容免費內容咧，其實係唔足夠咧，係吸引讀者。因為確實我哋面對緊好多收費嘅報紙，佢哋都係做緊免費嘅網上內容。 啊，其實咧，差唔多所有話俾你聽嘅媒體都係而家搞多媒體噶啦。 不過咁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嗱，老實講，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我唔會係信曬一邊嘅人啦。我自己都會睇就係話呢一個係咪真係傳媒嘅出路咧？呢、這個我自己係有啲懷疑嘅，因為始終香港係好細嘅地方。你就算他哋做收費都好喺網上，咁佢哋係咪能夠即係做到一個好大嘅數字呢？咁呢個我都係即係我覺得有待觀察。不過好明顯地就係你而家睇到就係話，就算係一啲即係大報館都好啦，佢哋嗰個網上收入咧，可能真係唔能夠支撐到一個咧好大嘅團隊。我諗呢一樣嘢就大家都要諗咯。 啊，呢個亦都好不幸嘅。 咁你可以 用我形容係好不幸嘅喺呢個改變嘅過程之後當中，呢、這個 transitory 嘅即係呢個過渡期當中係好嘅。不過咧都要講翻可能你有啲係後生嘅朋友咧，啊點解啊湛國陽咁老土一定要睇 hard copy 咧？即係其實佢喺網上已經睇到大部分嘅嘢㗎啦。因為咧始終咧有啲嘢你係要買報紙先睇到。第一係廣告。落廣告落在紙媒和落在網媒是不是一樣，你不要以為你在那張報紙見到買份報紙見到那個廣告你上回去網上版本 看到未必一定、未必一定， 我們那些免費報紙看到的、 你 因為我們有那些全版就這樣、 即是這個報紙有 大揭頁版叫做 揭頁版呢、即精細了。第二呢就是聯署，如果你真的想看個社會趨勢，那些聯署呢它有時候落紙媒就不落網媒 ，and 有時落網媒，亦都未必落紙媒。啊，第咁咧，嗰啲廣，尤其是啲廣告，你係要點解有啲人要賣廣告？無論商業好、政治好，佢背後有個 message 嘅。理論上咧，根據 marketing 咧，有某啲產品係唔應該、唔需要賣廣告嘅。點解突然之間賣廣告？梗有嘅，梗有啲嘢嘅。咁啊，最後咩好話唔好聽咧？就係負文啦。啊，好啊，富民， 我就冇諗到咁複雜喎，我淨係諗就總之， 富民有幾多登網媒啊？富民你睇下佢即係有啲乜嘢治喪委員會啊？ 阿湛，如果我就要靠你頭先講嗰幾樣嘢咧，都生存唔到㗎。 我知，我哋即係作為啊，我哋作為做呢行嘅人，我相信你都翻去睇 card copy 嘅。 我睇 一定要睇嘅。所以絕對不是老土，因為這些叫專業，如果你是老土你就不明白我們那行的。 不是，我想其實不是只有我們那行，我想其實每一行都應該想一想的，其實這件事是。即是這個，我反而覺得就是說，可能有機會成為過程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說，當大家都覺得那份報紙是很珍貴，亦都很有限，你不是經常拿到的話，到時可能就係紙媒嘅另外一個即係生存嘅機會咯。 哇！好難攞到裏邊嘅，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可以做到呢樣咯。我都希望香港咧係少啲自我審查咯，因為根據調查咧，即係 data 説故事，有51% 嘅香港市民咧就相信咧傳媒係有即係主流傳媒有自我審查。啊！呢、這個亦都係好不幸嘅一件事咯。有啲 我自己睇法咁啦。你話人哋有冇自我審查就即係我唔能夠長評論啦。咁但係你問香港其實咧，每一日嘅新聞數量咧係應該我自己個人估計啦嚇，應該都係即係一定過千條嘅。即係你計曬全部財經啊、港文啊， 好多嘢嘅香港好多嘢。 咁 你話係國際金融中心嚟， 係咪因係你話係咪真係審查到嘅話？我覺得又未必一定是很多時咧，我諗反而係個社會個氣候咧，係令到受眾係已經有一個咁嘅印象。咁而我哋傳媒界都有責任啦，我諗。 嗱咁樣講， 可能有啲嘢係即係做得唔夠多。可能係嘅。 咁講鬼故咧，喺夜晚講咧就特別多人信嘅。 係咯。 OK， 喺中午同你食飯同你飲茶講嘅時候咧，就得啖笑，哈哈哈。你陳振超講只鬼故俾我聽。因為而家黑暗啊嘛，好多嘢講嗰啲嘢真同埋假咧，其實唔重要，最緊要啲人信或者唔信嘅啫。嗱，差唔多噶啦。 好， 最後問條問題。 仲有嗱， 最難嘅喂，你哋啊，司老闆話而家揾個仔出嚟，即係代代替喎，點啊？ 啊，因為佢唔係我哋嘅 board， 即係唔係我哋嘅 director 嘅。 哦，唔係你哋嘅董事嚟嘅。 唔係啊。 啊，依個司老闆仲係喺你嗰度，你個 board director 坐緊。 阿司小姐即係阿司先生嘅千金就係。 係。 啊，咁啊一個月嚟開一次會咯。 我開次會。 係啊。 跟住你平時就你哋自生自滅。 過去嗰12年都係啊。 啊你份工都幾好啊！好啦，今晚節目就差唔多，因為我唔想阻佢翻去睇版啊！唉，即係佢係做紙媒咧，嗰個其實個流程咧，工作流程夜晚要睇版嘅嚇。咁啊，多謝你。咁啊，聽日咧，你翻去見到你我啲舊同事同我問候聲。 好 ，OK， 多謝曬。 好，拜拜。 好，拜拜。 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 b 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